第七集。 陆时琛没有说什么，还跟往常一样慢条斯理地吃着饭。 周瑞这个人还是要继续再调查一下。 孟昭克制着自己的情绪，他加了一颗板栗，他看着那颗黄金的板栗若有所思。 对了，之前你买的那包糖炒栗子挺好吃，上次也没来得及吃多少，那是在哪儿买的？ 怎么了？你想吃啊？那明天我再去买一包吧。 吃完饭一起去吧。 嗯。 吃完饭，两个人开车去了那处卖糖炒栗子的地方。孟昭观察了一下周围，从改装店到市局的确会经过这条路，他的心又往下沉了几分。十字路口旁边的彩砖上，卖板栗的师傅站在推车后头，给排队的客人撑着栗子。排队买板栗的人的确很多，这一点陆时琛倒是没撒谎。两个人找了地方停车，然后走到马路对面。孟昭看了看四周说， 这地方离你复查的医院很远啊，怎么会找到这儿？ 陆时琛看着他，眼神逐渐变得复杂起来。孟昭继续问， 跟你爸一块来的？ 这时陆时琛仍旧没有回答，两个人站在那儿看着彼此，像是处于一场无形的对峙。几秒之后，孟昭微微地低着头，似有些无奈地笑了一声。事到如今，他已经可以确信陆时琛并不打算朝自己吐露一丝一毫的真相。买好栗子，两个人坐在街边的长椅上，中间隔了约有一米的距离。他们都看着前方来来往往的行人，没有了剥栗子的声音，也没有了以往轻松相处的氛围。两个人都在沉默之中等待着时间的流逝。突然，不知谁的手机震了一下，孟昭拿出来一看，是孟若书发来的消息。 哥，你快来，好像有人在跟踪我。 接到孟若书的短信，孟昭立刻起身。 我有点事儿，先走了。 不等陆时琛开口，他招手拦下一辆出租车，按照孟若书发来的定位赶了过去。陆时琛坐在长椅上，看着孟昭行色匆匆地上了出租车，再看着那辆出租车疾驰而去，与自己渐行渐远。几秒钟之后，那张一贯面无表情的脸上隐约出现了一丝情绪波动，他微微低下头，看上去有些落寞。正值下班堵车的时间，十字路口处三条车道都排了长长的队伍。孟昭观察着前方水泄不通的路况，心里有些着急。 师傅，边右侧车道，右拐进前面小路。 出租车调转车头向右行驶，驶离拥堵的闹市，穿行于狭窄偏僻的小路上。孟若书提供的地址距离他和林郎现在住的那间老房子不远，那片区域属于待改造的老城区，近些年不少住户搬走之后，那个地方就变得越发的人烟稀少。孟昭给孟若书发消息， 找个安全地方待着，在我到达之前不要一个人走动。 几秒钟之后，孟若书把消息回了过来。 我知道，我在老夜市附近，这里人多挺安全的。 今天刚发现有人跟踪你。 前两天我就隐约觉得好像有人一直跟在我附近，但又不太确定。今天下午我出去跑步，回来的时候又发现了这个人，刚刚才敢确定。 千万不要动，等我过去。 哥，你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会是什么人跟踪孟若书呢？ 孟昭猜测着种种可能性。 伺机为吴家义报仇的人，不希望我继续将这案子查下去的人，还是以前被我送进去的罪犯？ 先是监控镜头下的陆时琛，再是被跟踪的孟若书，一连串的事件让孟昭变得有些焦躁。孟昭想起了12年前孟若书失语时的样子，如果这次是因为自己而导致孟若书再遭不幸，那么他简直无法原谅自己。 妈的，到底是谁在跟踪孟若书？ 孟昭胸腔内的焦躁逐渐的演变成了怒火。出租车开到孟若书提供的地址附近，孟昭推门下车，谨慎地观察着周围的环境，寻找着孟若书的身影。他的视线逐渐掠过街边一个个的小摊贩，然后看到老夜市东侧的长椅上，一个女孩坐在那儿，正在低头看手机。孟昭松了一口气，那正是孟若书。孟昭发消息过去， 看见你了，现在起身往家走吧，不要走太快，我就跟在你后面。 好的哥。 孟昭看到孟若书收到消息之后，从木长椅上站起身，开始不紧不慢地朝老房子的方向走。孟昭远远地跟着他，一只手摸上腰后别着的手枪，观察着附近是否有可疑的身影。走了大约几百米的距离之后，孟若书进了小区。孟昭从小在这儿长大，对这片小区十分的熟悉，如果跟踪者藏匿在这个地方，他有把握抓住这个人，更何况他今天还随身带了枪，必须要抓住这个人以除后患。孟昭的神色变得有些冷峻。就在孟若书要走到第四牌楼时，刚接近第一牌楼楼角处的孟昭看到第二牌楼前的过道里闪出了一个身形强壮的男人。过往的经验让孟昭敏锐地察觉到，应该就是这个人在跟踪孟若书。孟昭拿出手机给孟若书发过去一则消息。 是这个人吗？ 孟若书走向右前方的垃圾桶，将空的矿泉水瓶扔进去，与此同时用余光看了一眼身后的那个人。孟若书回复道， 应该是他，但我不能完全确定。 好，前面路口朝左拐。 接到消息之后，孟若书又往前走了几步，然后在第四牌楼前转弯，2分钟之后，那个男人也随之转了弯。 没错，就这个人。 孟昭正打算趁那个人不备从背后突袭的时候，那个人却突然在拐弯处朝他的方向看了一眼，下一秒，那个人突然快步跑了起来。 这么快被发现了？ 孟昭随之追了上去，他的爆发力很强，脚下一加速便肉眼可见地缩短了两个人之间的距离，而那个男人也拼命地加速朝前跑，直直地跑向小区的后门。后门连通着一条少有人质的小路，就在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缩短还差几米的距离的时候，旁边忽然驶来了一辆车，在孟昭的面前生生刹住，车身瞬间挡住了孟昭的视线。孟昭猝不及防地刹住脚步，用手撑了一下车身，才不至于整个人撞上去。来不及跟车上的人较量，孟昭调转脚步，正打算绕过车身继续追上去的时候，却发现那个人已经不见了踪影。光线昏暗的小路上，半个人影都没有。看着这条空旷的老街，孟昭的胸口顿时燃起了腾腾怒意。 刚刚就差那么一点就能抓住他，问清楚他到底什么目的。 无法抑制的愤怒让孟昭捏紧了拳头。 那个人是跑远了还是躲起来了？ 孟昭继续往前走了几步，他环顾四周，希望把那个人给揪出来。身后那辆车的车门被推开，陆时琛走了下来。他抬手拉住还在继续搜索那个人身影的孟昭说， 孟昭别追了。 陆时琛的话还没说完，孟昭一拳就挥了过来。陆时琛下意识地偏过头一躲，另一拳紧跟着又挥过来了。看着那挥向自己的拳头，陆时琛这一次没有躲。隔着晦暗的光线， 陆时辰可以看得出来，此刻的孟昭极其愤怒，这让他想到12年前为了哇哇大哭的妹妹冲他挥拳的那个少年。耳侧感受到拳头带来的细微的气流，可是下一秒预想中的痛感却并没有出现，那拳头居然在即将挥向他的时候硬生生地停住了。孟昭收了拳头，强忍着自己的怒意，他看着陆时琛问， 你在干什么？ 陆时琛也看着他，语气听上去依然平静。 很危险。 孟昭皱起了眉。 是因为危险还是不想让我去追？ 陆时琛只是看着他，并没有回答。孟昭胸口的暴怒更甚。 说话！ 这时放心不下孟昭这边情况的孟若书也跟上来了。 哥，怎么样了？时辰哥，你也在。 话还没说完，孟若书就意识到他们两个人之间剑拔弩张的氛围。孟昭意识到自己的情绪有些失控，他转过脸做了一个深呼吸，竭力地平息着自己的怒意。他对孟若书说， 你先回家吧，最近不要出门，等我抓到那个人再说。 孟若书点了点头，在走到后门时，他回过头看向了两个人。几米开外的两个人都很沉默，孟若书觉得有点不对劲。以往看到这两个人走在一起时，似乎不说话也有一种默契的气场在，但是这一次孟若书却似乎看到了两个人之间横亘着一道无形的隔阂。孟若书欲言又止，最终还是没说什么，往家的方向走去了。 皮囊， 我是小曾， 我是张涛， 我是韩英帝。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皮囊》，本集就到这里，下集更精彩。